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青春就是。 星闪烁，是否像爱情？一眨眼就要错过，不如说我们这世界人太多，一软弱就会淹没。一路走来，为谁而奔波，才不断失去下落。虽然爱逃不过现实的逼迫，我们又何苦太快失落。别听我说，听内心哭，想要的结果。别跟我说你情愿不死不活，隔着这人海相濡以沫。许过多少承诺，才懂得把握。情太深，想太多，才擦肩。再把放弃当洒脱，别跟我说你情愿不死不活，各自在人海相濡。 只是埋进漆黑的木盒里，我